这里才明白，我是被时间推着来的，而且用了十几年。你呢？ 老哥，我的初恋也是早恋，十年结束了，是我不对，是我做错了，只想对他说，希望他以后的每一天都要快乐，以后永远不会说再为他做这做那了。十年，我觉得真的不算是一个很短的一个数字了。好了，但愿他以后的每一天都很快乐。 十年的初恋，那还叫初恋吗？你还能回忆起来，真的是不容易。其实我想，你不用担心他。十年的时间，他已经长大了，已经成熟了。本来想送你一首《十年》这首歌，但突然想，也许你想回到十年前的一天，回到初恋。那好，这首歌就叫《初恋粉红戏》，来自于南拳妈妈。 钟声敲醒萌芽的爱情，微风透露传来的讯息，我曾天都在被窝，幻想和你手牵手。天空不禁飘起了小雨，校门口没有人来接你，如果你允许，能否让我帮你撑伞陪你走。 之所以要强调这些，是因为有些爱和故事已成往事，时间长了你已经忘记了。有时候回忆在所难免，但记忆就会丢失在回忆当中。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故事。 打进电话真的是很不容易啊，十年没通过广播了，我一直逃避着广播，因为广播好像是很轻易就会撩动人情绪的东西。

突然听到你们的广播，感觉很惊讶，那么晚了居然还有广播。生日虽然五年没过了吧，但是每年还是很期待今天的到来，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我再想一下吧，我想好了再和您说，打扰了。 你没想好也可以说嘛，凭感觉嘛，对不对？就像我，下面我要凭感觉送你一份生日礼物。虽然这句乐话叫生日礼物，但里面有许多我不想让你去接受的伤感。我只希望你今后会明白，十九岁的那一天，我并不孤单，有小屋陪在我身边。 我买了一些生日礼物给自己，分开以后什么都变得很便宜，那些昂贵的信任我买不起，把你穿起来当作是积蓄。我会买一些生日礼物给自己，勉强的让这一天比较高兴，可是情感的价值没有一定，哪里会有贩卖相爱的机器。你的生日是我常用的数字，我的生日是用来想你的日子，前一天后一天间接直接变成同一天，你的礼物我应该都有放好，我的礼物你都爱要不要，不管什么颜色，只有你在我才会精彩。 你好，这段时间真的非常感谢你，因为每次听你的小屋的节目都非常感动。我那会儿情绪非常低落，然后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我是每天听着你的节目，每天哭着，然后对自己说一切都会过去。后来有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我就像那灰姑娘一样的，其实我这儿没有水晶鞋，也没有马车，所以 我丢掉幻想，我过去生活应该画一个句号，但是我不知道我会有没有明天，幸福在哪里。 我不想去想象你哭的样子，我想那不会美的，你不应该那样，你应该不是灰姑娘小姑娘了，还想这些干嘛？我想没有必要，我也不能送你什么马车，还有什么王子水晶鞋，我只能送你一群寂寞的恋人，让他们陪陪你吧。 固执的情绪一样，为什么夏天太亮了霓虹灯，天空的颜色好浅，傻子太正常，落叶是树的风险，情感是偶发的时间，用偏方治好失眠。满意你爱的吗？有何心发现？温柔的誓言，恋爱的肢体语言，努力爱一个人，和幸福并无关联。消息的爱与不爱之间，离得不是太远，吞下 别握的手不放，你要松一下，我要出去透口气，你也一样。 百般惆怅，笑醉意。 相恋，举手相看真见共勉，此生亏欠千余万年，烟熄人间微雨双眼，若是不相见，若是不相恋，没有爱此生无言，如花美眷似水流，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，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，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，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。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，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，新鲜玩法一网打尽，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！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微蓝北京”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1504年，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。今天，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，成为绝世经典。你想过吗？如果画中人会说话，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？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。2018，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听见经典。 借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，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、书香家庭、金牌阅读推广人、最北京实体书店，释放阅读种子，挖掘阅读榜样，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。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，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阅读加我一个。关爱青年，我们很用心，听你吐槽热点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 夜不能寐，没关系，听夜歌。我是吴兆彤。悲伤收起，我试图转移话题，让你说说你的职业，我想去关注一下，因为我想那一定会很有趣的。我想知道你此刻在哪儿，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，怎么样，愿意聊聊吗？哎，你是干嘛的？ 我是一个出版社的文字编辑，因为白天比较嘈杂，经常晚上的时候看一些稿什么的。晚上坐在办公室里边，确实有时候感觉也挺孤独的吧。我在单位有一个宿舍，有把单位就当自己家一样，就不那么着急回去了。偶尔晚上的时候聊聊天啊，然后包括等静下心来看一些稿什么的，处理一些老师发过来的稿件一类的。我可能岁数不是很大，遇到那些烦心事包括压力都不是那么大，因为我刚23岁嘛，包括什么买房啊、结婚呀、买车这些压力对我来说不是那么大，所以。对于前途来说也思考也不是那么多，倒不是因为我平常不怎么思考，但晚上还是一般，我还是比较工作还多一点听的歌那就是太广泛了，从欧美的像那个 Linkin Park Avril Lavigne 这些，家庭 Timberlake 都听过，反正一般听活泼的和安静的都听，包括什么一些莫扎特一类的偶尔也听，所以比较广泛吧。 下次我写的东西你帮我改改怎么样？我常常写错别字的。此刻你还在工作吗？现在想听什么歌？这首怎么样？叫好夜晚。如此美好的夜晚，我想应该有这样一个温柔的

很小的时候就离开我父母了，一个人在外面，所以我很依赖老师的。这首歌送给你，就叫依赖。 关了灯，把房间整理好，凌晨三点还是睡不着。 设计的那个工业设计，现在怀孕在家就不做了。八个多月了，夜比较深的时候，看书、小说、巴别塔之犬，就是比较普通的那种美国悬疑小说，感觉。不会像以前那么孤单吧？因为有孩子嘛。如果晚上你睡得特别晚的话，他就会动得特别厉害。然后他可能比你还兴奋那种。以前挺喜欢听广播的，现在有电视吧，就不太经常听广播。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流行歌曲呗，张震岳的。思念是一种病啊。 你可不要病啊，你要病了孩子能好吗？虽然不是身体的，心里也不行啊。我想你不会喜欢你的孩子出生的时候紧皱着眉头，一脸悲伤，不哭不闹，一声叹息吧。好，所以就送你这首歌吧，送你一首五月天的《天使》，正好是一个可爱的孩子，一个可爱的小天使就要降临人间了。希望你一切顺利。 你就是我的天使，保护着我的天使，从此我再没有忧伤。 经开好了。我们用了一点时间把一些职业呈现在我们的耳边，你也可以啊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告诉我你是做什么的，有哪些特殊的感受，想听什么歌，还有一些故事都可以。下面我们再来认识另外一位朋友。 我每天都睡得特别晚，我是一名室内设计师，午夜给我灵感，给我想象的空间。当然画图的时候我会听点音乐，我喜欢波萨诺瓦，你那儿有吗？ 他说他是设计师。我觉得你的声音就挺波萨诺瓦的感觉，这样的声音一定会让女人着迷的。当然两个人在一起最好要有音乐伴奏，你可以和他在音乐当中翩翩起舞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小心一点啊，缠绵的时候别把你的画架给碰翻了。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温柔的回音，想着你的人，越是深情款款的暗夜，越是无言，像我两个无眠，越是想躲开的纷乱，这感觉越是循环。 像弯月旋律般 两个无眠，谁看见我的爱攀升？ 今夜无人入睡，当然不会。多数人早已经睡着进入梦乡了，剩下的我们并不是在给他们守夜，而是在享受午夜，享受宁静和浪漫。我是吴周彤，我们可以走了吧。我用一句月话去抓门，可你却一把握住我说外面好像下雨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小心翼翼地离开，不留一丝痕迹，而你一定要把这首歌听完，就一首歌的时间，然后你我明天这个时间再见面，到时候这首歌就叫就一首歌的时间，就这样把它听完。晚安，再见。 雨淋下的天空，回来看江州。你说你不懂，为何在这时间守？我习惯了沉默，回得更冲动。就算这次做错，也只是怕错过。在一起走，分开了走，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解脱？ 弯月凄迷，怕是触景来不及，青桑一地无踪迹，我在井里何时叹息，寻寻觅觅，累累凄凄，眉间锁你百般惆怅笑醉意。若如初相见，若如初相恋，执手相看真见共勉，此生亏欠千余万言，可惜人间未遇双眼。若是不相见，若是不相恋，若如初相见，若如初相恋，执手相看真见共勉。